京时间17点整。好音乐959，我所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爸，你车保险续了吗？没续的话，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吧。现在周年庆，续保延保都送大米鸭蛋。 咋去啊？ 导航北京安阳伟业，电话83790100。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。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，海鲜蒸烤涮肉，要啥要啥。地址：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，电话010-5274-0144。 好消息，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，赠交强险，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，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-6137-8888。 买车有试驾，餐厅有试吃，买衣服还有试穿，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？ 来呀、啊，做广告也能尝试，试一试又不花钱。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，不怕没效果，就怕不敢试。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逛庙会，赏元宵灯节，春节初一到十五，早9点至晚10点，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，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仿佛遍织千个伤口，一双冰冷了的手，诉说着岁月共热情变。寂寞渐渐地接近，仿似你只向我招手。当天依靠我的心，带着美丽故事突然退后。原谅你没法跟我走，早知爱是拒绝或接受。其实我说不出口，只恐那在你别去之后。想哭泣与心声一一退避，掩饰心中千个伤悲。深深一吻你的手，昨日美丽片段尽还你。善会或注定想恋过，却叫我心死。过往与你那一切，盼望都别以后自忘记。原谅你没法跟我走，早知我是拒绝或接受。其实我说不出口，只恐爱在你别去之后。爱得比你深，痛得比你深，与你两个世界如何接近？爱得比你真，不懂我心，我对你那爱意却是最真。爱不起你心，伤不起你心，与你两个世界如何接近？爱得起你真，得不到你心，我对你那爱意却是最真。心声一一蜕变，掩饰心中千个伤悲。深深一吻你的手，昨日美丽片段尽还你。善会或注定想念过，却要我心死。 过往与你那一切，盼望告别以后自忘记。原谅你没法跟我走，早知我是拒绝或接受，其实我说不出口，只恐爱在你别去之后。爱得比你深，痛得比你深，与你两个世界如何接近？爱得比你真，你不懂我心，我对你那爱意却是最真。爱得比你深，伤得比你深，与你两个世界如何接近？爱得比你真，得不到你心，我对你那爱意却是最。 街上的暗里里，我会 决定，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，要先一起补习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。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旅行，要去巴黎。

果不是太爱了，我们又拿什么去深刻人生的挫折？好在有舍就有得。 不是一个好的诗人，也不是 是一个好的爱人，但是只要你轻轻地呼唤我，我就在你身边。开始怀疑这沧海桑田，昨天的执着已成迷惑，你的信仰是否依然虔诚？如果你的思念不再需要谎言，我就在你身边。是一个好的爱人，但也许我可以陪着你欢笑哭泣。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，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，但是只要你轻轻地呼唤我，我就在你身边。也许我不会说你要求的承诺，也许我不会做你要我写的歌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，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，但也许我可以陪着你欢笑哭泣。不是一个好的诗人，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，但是只要你轻轻地呼唤我，我就在你身边。 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，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得到的爱越来越少，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，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。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？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，对爱无计可施，这无味的日子，眼泪是唯一的奢侈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得到的爱越来越少，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，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。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？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 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，对爱无计可施，久违的日子，眼泪是唯一的奢侈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三周年店庆月，安阳伟业奥迪豪放送礼了！奥迪车主到店保养维修，即送年货大礼包，咸鸭蛋、茶饮料、东北大米、广东香肠，今年通通有。83790100，83790100。 冬季滑雪好去处，庞各庄龙溪滑雪场是您最佳的选择。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到，平日4小时只需38元，带上孩子出发吧！滑雪加温泉，我只选北京龙溪滑雪场。预约电话0108928-2288。 24小时专业母婴团队，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，初为人母第一站，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，地址涿州市医院5号楼10层，预订热线0312-667-1588。 老太太， 走亲访友， 老太太烟酒， 走亲访友， 老太太烟酒。 买车有试驾，餐厅有试吃，买衣服还有试穿，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？ 来呀、啊，做广告也能尝试，试一试又不花钱。 好音乐九五九邀请你来试做广告，不怕没效果，就怕不敢试。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好音乐九五九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

好音乐95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笑着奔跑，一片失去。 去，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，声音多渺小，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。 小心回到那一天，不小心一切又重演，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。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，当天在情人节那一夜，给我你心爱的笑脸，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。我那时糊涂，不明白为何你会哭，我后知后觉以后领悟，冻结了时间，冻结初遇那一天，冻结那爱恋，冻结吻你那瞬间，我也会疲倦。想念在我身边，带我穿梭回从前，冻结的空间，冻结有你的时间，冻结的谎言，冻结不让它溶解，我若是疲倦。你的想念在我身边，发光在我胸前，你的想念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想念在我身边，带我穿梭回从前，冻结了空间，冻结有你的世界，冻结了谎言，冻结不让它溶解，我若是疲倦，你的想念。